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三副苦薯片，三次晒毛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乔山，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手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盆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叫赵月熙，是北京市崇文小学合唱团的一名学生。我喜欢读书，因为书为我打开了一片充满无穷魅力的天地。最近我看了爱德华的奇妙之旅这本书，爱德华的冒险之旅让我受益匪浅。在旅程中，小兔子经历了很多危险困难，他被别人爱过，也被欺负过。他的奇妙之旅就是一次不断得到又不断失去的旅程。同时，在他的奇妙之旅中，爱德华不再关注自己的影子，他开始学会倾听，倾听别人的回忆。下面我给大家朗读一段其中的文字。爱德华惊讶地发现自己正在倾听，以前当阿比林和他谈话时，说什么似乎都是令人讨厌毫无意义的，可是现在他认为内力讲的故事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他倾听着，好像他的生命和他所讲的事情是息息相关的。这使他想知道是不是海底的一些泥进入了他的死脑袋，并使他的头脑多少受到了一些伤害。他们走到外面去了，劳伦斯点燃了他的烟斗，肩上扛着爱德华。如果夜空晴朗的话，劳伦斯会说出星座的名称，每次说一个，仙女座，飞马座。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这个修车铺离公路大约有100码远，面对公路，一边是一道没有窗户的高墙。我用手电在上面很快地晃了下，上面写着阿特赫格汽车修理喷漆。我不由得咯咯笑起来， 但是哈利·琼斯的面容一下子浮现在我的面前，我立刻就不笑了。修车铺的门已经关闭，但是门底下还露着灯光，两扇门之间也露出一线光亮。我走过这间车库，那座木板房也在那儿。前面两扇窗户里点着灯，遮着窗帘，房子离大路相当的远。在一片稀稀落落的树丛后面，一辆汽车停在房前的石子路上。车身很暗，看不太清楚，但肯定是一辆棕色的小轿车，车的主人肯定是卡尼诺。这辆车在木板房窄窄的木头走廊前静悄悄地蜷伏着。卡尼诺也许偶然会让艾迪·马尔斯的妻子开车出去兜一圈，自己则坐在他的旁边，说不定还要拿着手枪呢。这个本应该同露丝·迪·利甘结婚的姑娘，这个艾迪·马尔斯留不住的姑娘，这个根本没和利甘私奔的姑娘，哼，好一个卡尼诺先生。我在雨地里又走回修车铺，用手电的把敲了敲那扇木头门，出现了片刻的寂静，像闷雷一样的沉重。屋里的灯熄灭了，我站在那儿微笑，舔着嘴唇上的雨水。我又在两扇门中间的地方敲了几下，看着手电照在上面的光圈发笑，呵呵，这正是我想来的地方。屋里有人发话了，语气十分粗暴， 你要干什么？ 开开门吧，我的车瘪了两个车胎，在公路上抛锚了，我只带了一个备用胎，帮帮忙。 对不起先生，我们已经打烊了，西边一英里就是里厄利特，你到那里去看看吧。 我可不喜欢这种回答，我使劲地踢门，踢了一下又一下，另一个声音传了出来，是一个嗡嗡的声音，像装在墙后面的一架小马达。我就喜欢这个声音。他说， 这是个机灵鬼是吧？把门给他开开，阿特。 一道门栓嘎吱响了一下，半扇门向里打开了，我的手电在一张瘦削的脸上闪了一下，忽然一件发光的东西砸了下来，把手电从我手上敲掉，一只手枪瞄准了我。我弯下腰去把还在湿地上晾着的手电捡起来，那个粗暴的声音说， 快把你那盏鬼灯关上，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打手电吃了大亏呢。 我关上手电，直起身来。车库里的灯亮了，照出一个穿工作服的瘦高个。他从敞开的门口退回去，手里的枪继续瞄着我。 快进来，关上门，陌生人，我们要看看该怎么办。 我走进去，随手把门关上。我打量着这个瘦高个，却没有去看另外的那个，他被一个工作台挡住了。我进来以后，他没有再说话。车库里弥漫着一股芳香而又令人作呕的焦木锁味。瘦子呵斥我说， 你没长脑子吧啊？今天中午里厄利特一家银行刚发生了抢劫案。 啊，对不起啊，我可没有抢，我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我突然想起了我在路上看到的那些站在银行前面看热闹的人。瘦高个阴沉沉地说， 啊，是这样，有人说作案的是几个小流氓，已经被人包围在这边的小山里了。 啊，今天晚上这个天气对捉迷藏倒挺适合的， 我估计大路上那些平头钉子也是他们撒的吧。我的车胎就是叫那些钉子扎的。我想你还巴不得这样的吧。你还从来没有挨过人家的嘴巴子是不是？我还没有挨过像你这种瘦高个人的。阴影中的那个嗡嗡声音说， 别再这么吓唬他了，阿特，人家已经够倒霉的了，你的营生不就是修理汽车吗？ 我说谢谢，但是我仍然没有向他那边看。 行啊行啊啊！ 穿工作服的这个人咕哝着，他把枪塞进衣服口袋，咬着一个指关节，阴沉沉地看着我，焦木锁味像乙醚一样叫人恶心。在角落里的一盏吊灯下停放着一辆相当新的小汽车，一把喷漆枪放在汽车挡泥板上。我这时才转过头看了看工作台后面的那个人，他身材矮小粗壮，肩膀又宽又厚，生着一张冷冰冰的脸，一双冷冰冰的黑眼睛。他穿着一身扎皮带的棕色羊皮雨衣，上面雨迹斑斑，一顶棕色帽子吊儿郎当地歪戴在头上。他背靠着工作台站着，从容不迫，却又毫无兴趣地打量着我，好像在观察一块冷肉。也许他确实认为人们都不过是肉片吧。他的黑眼珠慢慢地上下动了动，接着他挨个地检查了一遍他的指甲盖，又把手指举到了灯下，仔细地研究他们。这一套都是好莱坞教给他的。他叼着一根香烟说， 瘪了两个胎，真够呛啊，我还以为他们已经把钉子扫了呢。 我在拐弯的时候车打滑了。 你是说你没有来过这个镇子吗？ 我是过路的，想去洛杉矶，离这儿还有多远？ 40英里。这种天气显得更远一点。从哪儿来啊你？ 圣罗莎。 路不近啊，是吧？是塔霍、龙派恩那一带，对不对？ 不是塔霍，是雷诺和卡森城那一带。 那也够远的了。 他的嘴角上掠过一丝微笑，我问他，法律禁止吗？ 啊，不禁止，当然不禁止。看来你以为我们爱管闲事，都是因为这里发生了抢劫案的缘故。阿特，拿一个千斤顶去把他的轮胎取下来。 哎呀，我正忙着呢，我还有事要干，我的喷漆活还没有完成呢。再说了，外边下着雨呢。我想你应该注意到了吧。穿棕色衣服的人和颜悦色地说， 空气太潮了，喷漆喷不好吧，去活动活动。 我说，啊，一个前胎一个后胎都在右侧，一个可以用我那个备胎换，如果你不忙的话。 阿特，快去拿两个千斤顶去。 哎，我说你给我听着啊。阿特开始大声叫嚷起来，穿棕色衣服的人眼珠一转，用一种柔和沉静的目光盯了阿特一眼，然后又像是害臊似的低下眼皮。他一句话也没说，可是阿特就像被一阵暴风吹动了一样，他走到墙角，取了一件橡胶雨衣套在工作服上，戴上了一顶防水帽。他抓起一把管子钳和一个手提式千斤顶，又推着一台带轮的千斤顶向门口走去。阿特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让门虚掩着，雨水从门缝里吹打进来， 穿棕色衣服的人慢慢走过去，把门关上，又夺回来，往原来的地方一靠。如果我有心的话，这时候我本可以把他给整治住的。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并不知道我是谁。他漫不经心地看了我一眼，把烟头扔到水泥地板上，看也不看的一脚踩灭。他说， 我敢打赌你需要喝一杯，哼，让身子里头和外头都一样的潮乎乎的，是不是啊？ 他从身后的工作台上取出一个酒瓶，放在台子边上，又在旁边摆了两个酒杯。他把杯子斟满了酒，举起一只杯子来。我像个木偶似的走上去接过酒杯，我的脸上还留着雨水的冰凉的感觉，沉着的空气中弥漫着油漆的气味。棕色衣服人说， 这个阿特跟所有的修车工人一样，总要拼命赶上个星期拉下的活，到这儿来是生意上的事吗，先生？ 我不使对方察觉的闻了闻酒，气味正常。我看着他先喝了一口，才把我的那一口喝了。我把酒含在嘴里含了一会儿，没有氰化物，就把小酒杯一干而尽，把杯子放在他身边，转身走开来。我说，我来这儿算是公司兼顾吧。我走到那辆挡泥板上放着金属喷漆枪的小轿车旁边，雨点正猛烈地敲打着修车铺的屋顶。阿特这时正在雨里骂骂咧咧地干活呢。穿棕色衣服的人看了看这辆挺大的轿车， 不过是个门面活。 他漫不经心地说着，因为他刚喝了酒，那嗡嗡的声音显得格外柔和。 可是车主很有钱，他的司机也正想赚点外快呢，你是知道这种骗人的行当的。 我说，还有一种行当比这个历史更老呢。我的嘴唇有点发干，因为不想说话，我点着了一根烟。我希望我的车胎快些修好。时间无声无息地过去了，棕色衣服的人和我是萍水相逢的两个陌生人。我们隔着一个名叫哈利·琼斯的矮个子死人互相望着，只是棕衣服的人还不知道这一层罢了。门外传来嘎吱嘎吱的脚步声，门从外面推开，灯光照亮了外面的宇宙，把它们染成一条条银丝。阿特绷着脸，把两个沾满污泥的车胎滚了进来，一脚踹上了门，让一个车胎倒在门口。他气呼呼地看着我， 老兄，你可真会找支千斤顶的地方啊。 棕衣服的人笑了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装镍币的金属管，在手掌里上下颠着。他干巴巴地说， 别发牢骚了，快把车胎补好吧。 我这不是在补吗？ 行了，那就别哼哼唧唧的。 哼。阿特剥下橡胶套衣，摘下了防水帽，随手往旁边一扔。他把一个车胎抬到一个支架上，把外胎狠狠地扒开，套出内胎，很快的就补好了。接着他沉着脸走到我身边的墙角，抓起一只管子，把内胎打足了气。内胎鼓起来以后，他啪的一声把气管嘴朝着粉刷过的墙一扔。我站在那儿看着卡尼诺颤动着手里的一桶镍币，刚才那种浑身肌肉收缩的紧张劲儿已经过去了。我扭过头 望着身边这个瘦骨嶙峋的机修工，他把打足了气的内胎往上一抛，又用双手按住，一只手抓住内胎的一边。他带着一脸厌恶的表情检查了一遍，又瞅了一眼墙角里一只盛着脏水的镀锌铁盆，嘴里嘟哝了几声。他们俩的配合真是太默契了，我竟然没有看出有任何特殊含义的暗号、眼色或是手势。瘦子把充了气的内胎举在半空，盯着这个内胎，他半侧着身子，突然飞快地跨出了一步，把车胎猛地扣在我的头和肩上。我立刻被一个紧箍给套住了。阿特在我身后跳起来，使劲地压着车胎，他全身的重量都压在我的胸膛上，叫我的两条胳膊乖乖地贴在身子两侧动弹不得。我的手虽然可以动，但是够不着口袋里的手枪。穿棕色衣服的人几乎是跳跳窜窜地从屋子里另一面朝我扑过来，手中紧握着那桶镍币，他毫无声息、毫无表情地走到我的身边。那一瞬间，我正弯下腰想把阿特腾空举起来，攥着金属棒的沉重的拳头打在了我张开的双手上，就像一块石头穿透了尘雾，似乎把我的手给砸穿了。我感到一阵晕眩，灯光跳动着，我眼前的东西开始模糊，但我还没有失去知觉。他又打了我一下，我的脑袋已经没有感觉了。灼亮的灯光变得更加强烈，除了晃得两眼生疼的白光以外，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了。然后是一片黑暗，其中什么小红东西像是显微镜底下的细菌一样蠕动着。再后来，连光亮和蠕动的东西也没有了，只剩下黑暗、空虚和一股疾风以后大树倒下般的感觉。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好像有一个女人，她正坐在一盏灯旁边，灯光很亮，她好像是灯光的附属品似的。另一道灯光刺眼地照在我脸上，于是我又闭上眼睛，想透过眼睫毛观察她。这个女人浑身亮闪闪的，连头发都像一个装水果的银盘一样发光。她穿着一件绿色的线衣，外面翻着宽大的白领，脚上是一双尖尖的光滑的拖鞋。她正在抽烟，一个盛着琥珀色饮料的玻璃杯在她胳膊肘旁边放着，显得又高又白。我小心地动了动脑袋，感到一阵疼痛，但不像我预想的那么厉害。我被捆扎得紧紧的，像一只绑紧了翅膀准备放到烤箱里去的火鸡一样。一副手铐把我的双手从身后铐住，上面吊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头绑住我的两只脚腕，拴在我躺着的褐色长沙发上。我看不见沙发下面是怎样捆的，我挣扎了一下，证明绳子确实捆得很结实。我停止了这种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再次睁开眼睛招呼了一声： 喂。 那个女人把她那凝视着远处山峰般的目光收回来，她小巧而坚实的下巴慢慢地扭了过来，他的两只眼睛好像山中的湖水一样湛蓝。屋顶上雨点仍然噼噼啪啪地敲打着，但是声音听上去非常遥远，仿佛是给另外的人下的一场雨似的。 你觉得怎么样了？ 这是一个悦耳的银子似的声音，简直可以和他的头发媲美，声音中微微带有一种叮叮当当的乐调，和洋娃娃小房子里的钟声差不多。我说： 好极了，不知道是哪位在我的下巴上开了一个加油站。你指望什么呢，马洛先生？指望送给你一束兰花吗？ 我说，一个简陋的松木匣子就够了，用不着按铜把手或者银把手，也用不着把我的骨灰撒到蓝色的太平洋上。我倒更喜欢蛆虫，你知道吗？那些蛆虫也都有两性之别，任何一个都可以和另一个谈情说爱。这个女人瞪了我一眼，说，你脑袋有点发昏吧，请你把我脑袋上的灯光移开一些好吗？那女人站起来走到沙发后面，灯光消失了。我还从来不知道黑暗也是一种幸福。我认为你还不至于这么危险，这个女人对我说。我看出她的身材偏高，但不是那种细条个，她也很苗条，可又不是那么干瘦。她又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看来你知道我的名字了，你睡得挺香啊，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检查一下你的口袋，除了没给你上防腐香料之外，该干的他们全都干了。这么说，你是一个私人侦探？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才跟我这么过不去的吗？ 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半点过后继续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选中青旅遨游，爱旅游找中青旅遨游。中青旅遨游带您畅游多彩北非，蓝白交错编织出浓厚地中海风情小镇，众多文化遗产古城勾勒昔日繁华风韵古都，撒哈拉沙漠驼铃声响，回眸遇见那片海市蜃楼，舒适航空、星级酒店、地道美食，提前报名享立减优惠，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青旅遨游网www.遨游.com。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环保之行一路有你，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市民实践活动微蓝北京环保嘉年华9月3日火热来袭， 绿色出行，文明礼让，垃圾分类，环保问答，体感互动，让你一次玩个够。 环保达人经验分享，就医改造现场教学，帮你 get 绿色生活新技能，更有空气净化器等超级福利等你拿。 五大展区14场巡展，横跨京城东西南北，通关攻略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年，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一位古怪的父亲，一对古怪的姐妹，私家侦探菲利普·马洛第一次登场，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美国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正在播出，作者雷蒙德·钱德勒，演播周健。 汽车维修店里的女人没有回答我的话，她手中的纸烟漂浮着一缕青烟，烟卷在空中动了动。她的手很小，形状很美，不像现在一般的女人，一把骨头棒子和园丁的草耙子差不多。我问他几点了，透过盘旋缭绕的烟雾，他瞟了一眼自己的手腕，那双手正放在静谧的灯光的边缘上。10:17，你是有什么约会吗？我不会感到吃惊的，这是阿特赫克汽车维修店旁边的那所房子吧？嗯，是的。那两个小伙子在干什么呢？是在给我掘墓穴吗？他们有事到别处去了。你是说他们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了？那女人把头又慢慢地转过来笑了。你的样子不像是那么危险的，我还以为他们把你当作囚犯了呢。这句话对他似乎没有什么震动，甚至反倒使他有些开心。你为什么要这样想？我知道你是谁。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发出锐利的光芒，我几乎看得到那光波的闪动，就像刀剑挥舞时的闪光一样。他的嘴角抿紧了，但是语调却没有变。那我怕你的处境就危险了，而我是讨厌杀人的。你是艾迪·马尔斯的妻子，难道你不觉得丢人吗？显然他不喜欢这句话，他使劲瞪了我一眼。我笑了笑，哼，除非你给我把这副手镯打开，不过我倒劝你别那么做，还是给我一口喝的东西吧，我看你放在那儿也不喝。他把杯子拿过来，杯子里的泡沫像那些到头来必将落空的希望一样泛了起来。他俯身靠近我，呼吸像小鹿的眼睛一样轻巧。我从杯子里喝了几大口，他把杯子从唇边拿开，看着几滴酒顺着我的脖子流下去。 他又一次朝我俯下身来，热血开始在我的周身回荡，就像一个满怀希望的房客查看一所新居一样。他说，你的脸简直成了床帮上的防撞垫了，尽管欣赏欣赏吧。哼，就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呢。他猛地转过头去倾听着，他的面色刹那间变得十分的苍白，然而他听到的只不过是雨水打到墙上的声音。他走到房间的另一头，侧身对着我，微微弯下腰看着地板。他平静地问，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把脖子搁到刀刃上。艾迪也没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完全知道，我要是不出来躲到这里，警察一定会认为是艾迪谋杀了李干。我说，是他谋杀了李干。女人没有任何反应，连站着的姿势也没有改变，她的呼吸变得又急促又粗重。我环视了一下这间屋子，两扇门开在同一面墙上，一扇半开着，一块红色和棕色交织的方格地毯，窗户上是蓝色窗帘，糊墙纸上画着葱绿的松树，家具看上去像是从一个专门做汽车座椅的地方买来的，非常漂亮，也坚固耐用。他温和地说，艾迪没把他怎么样，我好几个月不见李干了，艾迪不是这种人。你不和他睡在同一张床上，也不和他住在同一所屋子里，你一个人生活，人们从相片上认出李干来，他曾经到你住的地方去过，这是谎话。我努力地回忆格里高利上尉是否真的这么说过，我脑袋昏昏沉沉的，我也不敢肯定自己记得对不对。那女人又说，而且这也和你毫不相干呢。事情从头到尾都和我有关，我是受人雇用来调查这件事的。艾迪不是这种人。哼，你喜欢开赌窟的，只要有人喜欢赌博，就必然有赌博的地方，这不过是在替他开脱，只要干过一次犯法的事，就再也没有什么顾忌了。你认为他不过是开开赌场，我却觉得他还是个卖淫书的，一个诈骗犯，一个非法倒卖汽车的开客，一个遥控杀人的凶手，一个贿赂警察的坏蛋。他认为干什么有利，干什么能赚钱，他就会去干什么。别对我宣扬什么心灵高尚的黑手党啊！心灵高尚的人是当不了黑手党的。这女人皱起了眉头说道，他不是杀人犯，不亲手杀人而已。他雇着卡尼诺，卡尼诺今天晚上刚杀了一个人，一个没有伤害过别人的小人物，这个人只不过是在努力帮助另外一个人罢了。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他被杀害的。女人有气无力地笑了笑。我吼着说，好吧，你用不着相信，如果艾迪真是那么个好人，我倒希望在卡尼诺不在场的情况下同他谈一谈，你知道卡尼诺会干出什么事的。嗯，他会首先打掉我的牙齿，再因为我说话不清楚踢破我的肚子。他仰着头若有所思地站在那里，好像在考虑着一件事情。我接着说，我认为白金的头发不时髦了，这仅仅是为了让屋子里有声音。这是假发，你这个傻瓜，我自己的头发还没有完全长出来呢。 这个女人说着，举起手一下子把假发扯开，她原来的头发已经剪得短短的，像一个男孩子似的。她又把假发戴上去。谁给你弄成这样的？她显出很吃惊的样子。我叫人剪的，怎么了？是啊，为什么要剪短了？为什么？为了向艾迪表明我愿意做他要我做的事情，我愿意躲起来，为了表明他用不着叫人看着我，我不会拆他的台，我爱他。天哪，可是你却让我在你这儿和你在这间屋子里。他翻过一只手来凝视了一会儿，然后猛地走出房间。回来之后，他手里多了一把菜刀。他俯下身子，开始割我身上的绳子。他说，手铐的钥匙在卡尼诺身上，我开不了你的手铐。他退后了两步，呼呼地喘着气。他已经把每一个绳结都割断了。你这人真有意思，一张嘴就知道开玩笑。哼，你自己都到这份上了。我一直认为艾迪不是个杀人犯。他迅速地转过身，又走回到灯旁边自己的那张椅子上坐下。他把脸埋到了双手里。我把两只脚挪到地板上站起来。我两腿发僵，摇摇摆摆地走了几步。左脸上的整个神经网都在突突地跳动着。我向前跨了一步。哼，我还能走路，我甚至还能跑，如果非跑不可的话。我说，我想你是打算放我走了。他脸也不抬地点了点头。你最好也和我一起走，如果你还想活下去的话。别浪费时间了，他随时都可能回来。给我点根烟。我站在他身旁，挨着他的膝盖，他一下子站起身来，我们俩的眼睛离着只有几英寸远。我温柔地说，你好啊，银头发姑娘。他退了两步，绕到椅子后面，从桌上抄起了一包香烟，抽出一根，粗鲁地塞到我的嘴上。他的手哆嗦着，他打着一个小小的绿皮打火机，举到香烟上。我吸了一口，凝视着他的湛蓝色的眼睛。我趁他还没有从我身边走开的时候，对他说：是一个叫哈利·琼斯的小鸟，指引我到这儿来找你的。这只小鸟常常在酒吧间跳进跳出，兜揽几笔赛马的赌注当零食吃。同时也探听一点小道消息。这只小鸟了解到卡尼诺的一些事，他和他的朋友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知道了你的下落。他到我这儿来出卖这项情报，因为他知道，他怎么知道的说来就话长了。反正他说我正在给斯坦伍德将军办事儿，于是我就得到了他的情报。可是卡尼诺却抓住了这只小鸟，他现在已经是一只死鸟了，羽毛散乱，脑袋耷拉下来，嘴上还凝着一滴泪珠。卡尼诺害死了他，当然艾迪马尔斯是不会干这种事的。是吧，银发姑娘，他从来都没有杀过人，他只是雇别人当刽子手。你给我出去，快出去。这个女人突然声嘶力竭地冲我喊，她的手抓着那个绿色的打火机举在半空，手指扣得紧紧的，指关节一点血色也没有。我继续说，不过卡尼诺还不知道我了解了这个情况。关于这只小鸟的事，卡尼诺只知道我在到处乱伸鼻子探听秘密。这时他笑了， 他笑的样子极其痛苦，像狂风中的枯树一样瑟瑟发抖。我猜测这笑声中有某种迷惑不解的成分，不完全是惊疑，好像是对已经了解的事物又有了一种新的发现，但和原来知道的又匹配不上。可是我又想，只从他的笑声里哪能推断出他这么多的心思呢？他像喘不过气似的说，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因为你知道我还爱着他。女人们。他又开始大笑起来，我竖起耳朵听着，脑袋上的神经突突地跳着，我听到的还是刷刷的雨声。我说，咱们走吧，赶快。他退后了两步，脸沉下来。出去，你快跟我出去。你可以走到里厄利特啊，你走到那儿去不成问题的。你可以不告诉别人这里的事，至少一两个小时之内先别说，你起码还欠我这点人情吧。咱们一起走，你有枪吗，伊法姑娘？你知道我是不会走的，你知道的，我求你了，求求你快离开这儿吧。我走进他的身旁，几乎挨着他的身体。你打算把我放走以后还待在这里啊？等着那个杀人狂回来，你好向他道歉。那个家伙杀人同拍死一只苍蝇差不多，你要和我一起走，银发姑娘。不，你设想一下，如果你那英俊的丈夫确实杀了利格呢？或者假如说是卡尼诺背着艾迪把他杀死了呢？只要好好想一想就够了。你把我放走以后，你还能活多久啊？我不怕卡尼诺，哼，毕竟我还是他上司的妻子。艾迪不过就是一撮玉米粥，卡尼诺能拿个小茶匙一勺勺的把它咬着吃了。卡尼诺还能像猫逮金丝鸟一样把艾迪叼在嘴里。一撮玉米粥，像你这样姑娘爱什么人都成啊，就是别爱上一个成了玉米粥的男人。他像是啐了我一口似的说，你给我出去。好吧，我转身离开他，从半开着的门走到外面黑暗的门厅里。这时他赶上了我，从我身旁跑过去，打开了前门。他悄悄查看了一下外面黑洞洞的雨地，又倾听了一会儿，接着他示意我走出去。他低声说，再见吧，祝你一切顺利，但是有一样我得告诉你，艾迪没有杀害露丝迪利根。当利根愿意露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正在一个什么地方健康地活着呢。我靠在他身上，用我的身体把他压到墙上，嘴唇对着他的脸，我就这样和他说着话。我用不着急着走，这一切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每一个细节都排练过，时间连半秒钟都不会错。就像广播节目一样，我完全不必着急。吻吻我吧，银发姑娘。在我的嘴唇下面，她的脸像冰一样凉。她抬起双手捧住我的头，用力吻了吻我的双唇，她的嘴唇也凉得像冰一样。我走出门来，门无声无息地在我身后关上了，雨点飘进门廊，可是却不如她的嘴唇那么冰冷。隔壁的汽车修理房里黑洞洞的，没有灯光。我走到石子铺砌的汽车道那边，又穿过一片充满积水的草坪。 雨水在汽车道上汇成一条条小渠，鼓鼓地流进远处一条水沟里。我光着头，我的帽子一定掉在车库里了。卡尼诺没有把它带过去，他没有为这件事操心，他根本没有想到我还用得着帽子。我猜想卡尼诺这时正洋洋得意地一个人驾着汽车在雨地里往回开，他已经把那个老是沉着脸的瘦高个阿特和那辆多半是偷来的轿车安放在一个非常保险的地方了。那位银头发姑娘很爱艾迪·马尔斯，他甘愿为他躲起来，连面也不露。卡尼诺回来以后，拿得准一定会是在原来的地方找到他。他正安安静静地在灯旁坐着，一杯酒原封不动地摆在身边，而我也还是结结实实地绑在长沙发上。卡尼诺那时就会把那女人的东西拿到外面的汽车上，再仔仔细细把屋子检查一遍，保证不留下任何犯嫌的痕迹。卡尼诺会叫他到外面去等着他，而那女人不会听到枪声。一根包着橡皮的铅头锤打在脑袋上，同样也能解决问题。卡尼诺会告诉他，卡尼诺暂时会把我捆着撂在那儿，过一会儿我就会挣扎开的。卡尼诺认为这女人傻里傻气的，什么话都会相信。哼，这个卡尼诺先生真是个可爱的人物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大师级人物之一，雷蒙德·钱德勒第一部侦探小说《长眠不醒》，演播周健，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做一了终。